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京津冀，文同脉，水同源，人同根。从百废待兴到工业主导，再到协同发展，三地在区域调整中交融前行，承载了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京津冀新发展，新变化。 用财经视角关注民生话题，与百姓分享协同发展成果。大家好，我是李杰。京津冀三地文同脉，水同源，人同根。随着2014年2月26日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地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成为了共同的事业。今天我们就将和您一同走进京津冀，去看一看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首先欢迎做客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赵红，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孙九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洪向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 京津冀三地呢，人口有1亿多，土地面积呢有21.6万平方公里，可以说呢是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如果说到历史渊源，像北京、天津，包括河北的保定、石家庄，这些城市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京津冀三地啊，这种合作，无论从社会层面、百姓层面、政府层面，这种情力的呼吁早就有了。80年代，天津就提出了叫环渤海区域市政联席会议机制，每一年呢要这些市政们要聚在一起进行论坛，在推动它的合作。这个那么从学界来讲呢，探讨了很多，包括京津腾的合作、京津宝的合作、京津石的合作、京津冀北，还有首都经济圈等等很多的概念在探索。在2004年有一个比较高潮，就叫做廊坊共识，这是由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来牵头，北京、天津和河北7个城市联合起来推动它的一个发展。这个廊坊共识上形成很多一些独到性的一些见解，拿到现在看都不落后。 实际上就是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后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京津冀之间怎么样才能够互相合作。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当时呢以这个汽车工业的联合体的方式把京津冀三地集合在一起来进行合作，后来呢又开始进入到像旅游啊、交通啊等等的合作。但是这些合作呢，由于它缺少一个顶层的设计，所以呢推进起来困难比较大。2014年之后，特别是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之后，使得京津冀的它的协同发展就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一想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合作比较突出是哪儿呢？珠三角。 长三角、珠三角、 长三角、珠三角这个概念，就是在全国这个有了已经成功的范例之下，才推动了京津冀要协同发展。 北京很显然呢，它的公共服务完备，各种就业机会啊、收入水平啊都比较高，这就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呢，是北京过快地集聚了人口资源，造成北京的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压力加大；另一方面，使得临近北京的区域，特别是河北，出现了严重的这种落差。在我们环京津地区有22个国家级的贫困县，230多万贫困人口，那么这些矛盾凸显出来，所以说在18大之后啊，京津冀协调发展的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呢，关键是要疏解非首都功能，所以呢就牵涉到一个呢是产业的疏解、功能的疏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去调分缕析的各个工作，一个一个的攻坚克难？ 这个核心呢？是要建立能够让非首都功能疏解出的通道、条件和环境。所以这里边呢有几个方面都在推进，就是一个是交通的问题，形成交通一体化的一个格局，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让北京的资源这个或者出去的资源，这样的话能够一个便捷的交流， 啊，这是一个出去的前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抓住产业疏解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第三个就在这个公共服务方面，在环境方面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我们京津冀地区整体上来提高我们的环境的 承载能力、 承载能力和我们环境的这种质量，以及我们公共服务的水平。所以基本的思路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些条件建设来推动非首都功能的疏解。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的首都功能的定位，就是四个中心嘛，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那什么叫首都功能？这就是首都功能。 这四个功能本身的存在发展还需要城市的功能做依托。这个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关系，总书记讲我们要处理好都与城的关系。 嗯， 都就是四个中心，城还是要满足于都的发展运行所需要的一定的城市功能，是这样的一个形成都 批发市场， 哎，批发市场、啊、 这样的一些 不适合北京发展的一般的一些制造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呢，往外疏解，这样保证都和城协调发展，都能够高效运行，城呢能够保证都的一个需求。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对于天津、对于河北会带来哪些机遇和影响？ 区域的发展、区域的合作，关键是优势互补。那么对于北京来讲，需要大量的人力，需要大量的水资源、能源等等这些产业和功能，我们北京都不具备优势。 嗯， 但是反过来，河北在很多地方，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宝贵的资源，难得的机遇。所以在这个疏解非首都功能过程当中，我们就架起了北京和河北合作的桥梁，也实现了北京和河北共赢的这种可能。因为我们看到在北京不能发展的到河北发展的很好。 我们现在主要的疏解的方式啊是集中疏解，那么集中疏解呢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地域空间，而这个地域空间呢河北省它就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所以你看我们的雄安新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集中疏解地啊，它就应运而生。 还有一个有序疏解的问题，要分批次啊，分程序的一步步疏解它，这样让河北天津啊它有一个承接的一个缓冲的空间，这样才能使它真正在河北天津能够落地。 要想顺利的疏解，区域联动、交通畅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必备条件。而近几年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京津冀三地在交通一体化的建设当中呢，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创业者到天津去上班去。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冯轩都会乘坐地铁来到北京南站，乘坐北京至天津的城际高铁赶往天津。借助城际铁路，北京到天津接近150公里的路程只需要短短30分钟的时间，再加上驱车往返于火车站的时间，冯轩完全可以在1.5小时内完成两个城市生活和工作之间的转换。这样的通勤时间和北京市内的上班族相比基本差不多。 走过了天津的大街小巷，有那么多的大楼房，我就住在那大楼里面。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天津滨海新区生态城的国家动漫园是放飞动漫理想之地，冯轩和他的团队就在这里工作。这些员工里有天津本地人，也有河北人，也有和冯轩一样到天津逐梦的北京人。 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来说呢，来天津其实主要呢是这边的产业扶持政策非常好，这边整体成本比北京要低，最重要就是交通非常便利。 选择在这里工作，除了工作气氛上的融合，对冯轩来讲更重要的是出于创业成本的考虑。和北京相比，这里的房租更便宜，用人成本也更低，此外还有产业的税收优惠，这些都吸引着更多人走出家乡寻找自己的梦工厂。 国家动漫园现在有注册企业呢8000余家啊，其中呢来自北京的呢就占到了60%，然后河北省的呢是20%。他们呢是冲着这个咱们生态城呢一些好的政策，包括财税，包括人才，然后在交通方面呢主要是京津的城际啊，包括轻轨，让我们这个京津的工作互动呢在1个小时内就能完成。 高标准建设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新机场北线高速京开至京台段建成通车，京台高速、京秦高速、首都地区环线通州至大兴段相继建成通车，市域内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全面消除，连接北京通州与河北燕郊的燕巢大桥在2019年3月29日正式通车，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在形成，环北京半小时通勤圈覆盖范围逐步增大，京津宝一小时交通圈顺利实现。借助京津冀地区快捷便利的交通网，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和冯轩一样选择异地创业和工作，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让人们对未来更有把握，更有期待。 其实说到天津、北京、河北啊，这三个地方本来就不远，以前我们要从北京到天津或者到河北，这个交通距离和时间上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有一个小故事啊，我第一次去天津的时候呢，是坐飞机去的。 哇， 那个时候呢？ 那是什么时候啊？ 1982年。 您那时候飞机多长时间啊？ 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这样吧。 真是不可想象，坐飞机哈，这飞机起降的时间，现在的京津城际都已经到了，30分钟就到了。 那个时候呢，这个从北京到天津，实际上呢，还不是太方便。比如说每天这个火车只有4趟，那么剩余的呢，你就需要坐这个长途汽车，那就好几个小时。那么现在呢，就已经快得多了，30分钟。 那时候大家知道去天津啊。我们知道一条唯一的公路是京津塘，高速公路了，是吧？那实际上车道也并不多，后来逐渐就有了京津二高速，车道非常宽敞，后来才有了高铁等等的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哈，京津冀的交通一体化是率先从蓝图变为现实的，无论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是咱们的大兴国际机场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为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会带来哪些改变？ 从产业角度来讲啊，现在有北京有很多人在天津创业，我们到河北也是一样，高速公路都连接起来，所以说这种旅游啊市场、旅游产业的发展、体验农业、休闲农业，这那些发展呢，也都和我们交通改善有很大的关系。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个京津冀三地旅游发展的那个卡， 一卡通， 一卡通，在北京买， 我有。 然后呢，你有可以到天津、河北直接去景点享受优惠的这种政策。 其实现在不仅仅是交通一体化在全面的发展和推进，京津冀三地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你比如说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加强水资源的保护和治理，以及清洁能源的使用等等，各个领域都开展了丰富的合作，为京津冀三地发展呢提供了强有力的生态保障。 这里是与河北相合一路之隔的通州区密子店，北京市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在这里设立了进京综合检查站，所有进京和过境北京的货车都要进行尾气排放检测，只有达标的货车才能放行。像这样的环保检查站全市共设有38个，严把主要进京口、市内重点道路、高排放车辆集中地区关口。 咱们米子这样讲是啊，在通州区8个进京站路口实行24小时是第一家，在高峰时期我们检查量平均900辆左右。 2018年3月21日，北京市印发实施《北京市蓝天保卫战2018年行动计划》，紧扣当前大气污染来源和结构的变化，聚焦 PM2.5 污染治理，紧抓重型柴油车、扬尘、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重点和难点问题，做好重点行业整治提升和推进能源进一步清洁化的工作。在三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持续推动下，大气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出来的时候每天都是看到阳光就特别，心情也特别好。 这蓝天越来越多了嘛，越来越好天气。 蓝天的增加来自于多方联防联控的努力，除了加强对车辆排放的检测外，对空气质量的监测也在同步加强。目前在北京全市范围内，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共设立了35个空气质量监测站，会在一小时内 多次对不同区域的空气中 PM2.5 和 PM10 进行检测，并实时将数据对外公布。在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有一张蓝天日历图，它记录了北京市空气质量的变化。 这个方格的颜色越浅呢，就是空气质量越好，越深的话就是空气质量越差。具体表现的话是这种优良天数，就这种颜色浅的这种天数越来越多。 以 PM2.5 为代表的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持续下降，是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文明水平全面提升的一个缩影。围绕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支持张家口两区建设规划，经济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合作项目累计营造林50万亩，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建设任务共计122万亩，京津冀三地的蓝天含金量大幅提升。 很多市民呢，估计和我一样有切身的感受，近几年北京的蓝天明显多了，雾霾天明显少了，这也得益于我们京津冀三地对于污染防治方面做的很多工作。你像大气的联防联控哈，我们还在哪些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呢？ 这个生态方面呢，这个主要是两个方面。 嗯， 第一个方面，统一标准，换句话说，在北京不能够进入的行业，不能做的，这个达不到的环保条件，那么到河北同样不能做。所以我们这呢标准统一，从一个门槛上把一些污染的不符合条件的产业卡在外边。第二个呢，联风联控，遇到雾霾天气这样的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京津冀地区全部实行这个联风联控啊。现在不但是京津冀，而且是2+26，就是北京、天津加上周边26个城市，包括山西、河南、这个山东、辽宁啊，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大区域联风联控，这样保证我们整个区域的环境呢能够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张家口、承德这些地区啊，它多年的这种这个森林绿化，以及它对于工厂的这个污染的控制，对于北京、天津的城市环境的改善，都是做了很多的贡献。还有呢，就像刚才赵院长讲的，这种联防联控呢，不仅仅是局限在京津冀的范围，它还会扩大到整个华北地区，甚至包括内蒙、辽宁这些地区，都会对京津冀的生态环境呢产生很大的影响。 治理大气污染，那首先得看大气污染的污染源是什么。那据调查和统计啊，测试，污染源大致包括闪煤污染、工业污染、汽车污染等其他各类污染。所以你看，闪煤污染实际上还排在首位的。进一步加大补贴和煤改气、煤改电的推进力度，才能把污染源啊从源头上来治理好。 我们说到哈，区域协同，我们要一同治理环境的问题，一同治理大气的问题，一同治理污染的问题。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难的点是什么？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认为最难的点就是要处理好发展和环境的关系。短期内我们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让我们的环境好起来，但从长远来看，我们还要保证我们的经济发展， 嗯， 特别保证我们周边区域老百姓的就业和钱袋子的问题。 对， 我们如何实现整个区域的一个持续稳定的一个环境保护机制，这是最核心的。在这个治理环境过程当中，河北做出很大的牺牲，很多就业没有了，工厂关闭了，这确实是牺牲。但是呢，我们要再建新的产业链条，新的产业集群，要建一些高科技产业的转化，让这些产业发展并不产生环境压力。 要处理好发展和 环境的关系，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难点，其实也是一个突破点。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排放的标准和对于这种排放它的监测以及这个执行的难度这些呢，我们必须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很多问题哈，要正视之后，我们才能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去改变它。现在呢，京津冀三地的道路更加通畅了，我们看到我们拥有的蓝天数量也越来越多了。而除此之外呢，老百姓家门口的公共服务的品质也在逐步的提升。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医疗资源相较天津和河北呢，那是高出了很多哈。那如果说河北当地的群众能够在家门口就近看到北京的专家，感受 绝不一样。接下来咱们就跟随北京的医疗专家一同到河北去出诊。 他叫田健，曾经是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助理，不过现在的身份是保定市儿童医院院长。每周田健都要在北京与保定之间穿梭，而这种双城生活也伴随他三年多。 早晨6:20左右就离开家，在8:40我们就到达了这个保定市儿童医院。我们比较忙的时候来说呢，我曾经一天开了6个会。 2015年5月15日，北京儿童医院与保定市卫健委签约，正式托管保定市儿童医院，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首家实现公立医疗机构跨省托管的医院。2016年2月，当时还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的田健，以执行院长的身份来到保定市儿童医院，同时他还带来了一个管理和技术团队。 好，来张嘴啊！ 对， 依托于北京儿童医院的托管优势，保定市儿童医院每周都有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专家坐诊并手术，保障保定及周边地区小儿耳鼻咽喉疾病权威的诊断与治疗。 这手术需要在这个小孩的这个耳道里去操作，如果说你没有内镜也没有显微镜的话，你很难去完成这个手术。那么过去呢，只能是跑到北京这种大城市去做这种小手术。 在北京和咱们保定没什么区别， 仪器设备是一样的。 对， 如今保定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已经从一个小科室发展为耳科、咽喉、鼻科和头颈四大专业。 走，跟我回张家口看看去。 他叫万伟庆，2015年8月，作为北京天坛医院第一批挂职张家口第一医院的北京专家，万伟庆担任这里的副院长兼脑科中心主任。 副院长 你好，你看万院长回来了。 出诊、查房、带教、手术，更有脑科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每天一上班，万伟庆就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下，他利用一年时间将天坛模式逐渐推广到张家口第一医院脑科中心，使这里的接诊能力大幅提升，有效缓解了张北地区患者就医难的问题。 到了3个月过后，我们病人每个月能做到10几台手术择期的，那这个10几台手术其实已经达到一个中型医院发达城市的一个手术量了。 不论是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还是保定市儿童医院，都已经实现了复杂手术在当地操作的医疗水平。北京的专家到家门口看病的消息在治愈者间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患者愿意选择留在当地就医。 虽然说我们没有去北京，但是我们在张家口第一医院也享受到了北京的那些待遇。 在托管、协作、支援等多种合作方式并行之下，自2015年以来，北京市与河北、天津在医疗协同方面取得的成果已经逐渐显现。仅2018年，就有22家市属医院与河北、天津69家医院开展医疗合作，共派出医务人员1454人次，开展门诊9万人次。通过派出医务人员帮扶，建立双向转诊和绿色通道、医疗结果互认共享等多种机制，提升当地医疗机构整体服务能力，使患者不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同时实现了医疗资源的疏解提升。持续推动北京与河北廊坊、张家口等5市医疗卫生合作，16家市属医院已与河北26家医院共同开展31个合作项目，36项临床检验结果在京津冀411家医疗机构实现互认，20项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在176家医疗机构试行共享，加强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 助力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23个贫困县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自从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呢，京津冀三地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哈，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因为北京的这个三甲大医院，他们的著名专家多，经验也比较丰富。他到河北，托管一家当地的医院，对当地呢进行这种在技术上啊在管理上进行全面的提高，啊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是十分可行的。河北当地的一些医院聘请北京的一些著名专家到当地去出诊，采取这种方式啊，也可以解决特别是那些比较疑难的这样一些大病它的这个出诊的问题。 我想这个还是要加强对啊河北和天津的医生的人才的培养。大家知道，虽然说片子和检查结果双方是互认的，几地是互认的，但是你知道看片的水平是有差异的。县级医院你的医生看的这个水平，比如说一个癌症可能在初始的阶段他就认为是一个普通的肿瘤，他不认为会有癌变的可能。但是北京的医院的这种看片的医生，他看的可能就这一个点看的不知道看了多少个，所以他们肉眼可能一看片就能判断出来。所以但是要把这个技术要怎么呢，要传递给河北和天津的基层医生。怎么办？要培训真正的老百姓，足不出户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北京的优质的资源。 其实还可以采取一种远程医疗的方式，通过我们现在先进科技的这样的一些方式，由当地的医生在当地看病，把病人的病情传递到北京，由北京的一些医生是吧通过互联网给他进行指导，这个也是一种很可行的方式， 就是方便了老百姓。比如说我们看病现在京津冀地区啊已经这个互认啊检查的这个 结果 正在逐步的解决这样的一些壁垒。 在城市减量发展的大的背景之下，转移出去的这些企业在天津河北发展的如何呢？我们下期继续和您一同探讨，再见。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京津冀。文同脉，水同源，人同根。 溯本求源，从百废待兴到工业主导，再到协同发展，三地在区域调整中交融前行，承载了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京津冀新发展，新变化。 用财经视角关注民生话题，与百姓分享协同发展成果。大家好，我是李杰。曾经的钢铁、化纤、冶金一度成为了北京的现代化的标志，而现如今高精尖已经成为了北京新的亮丽的名片。像汽车、生物医药、电子等优势产业也已经在京津冀三地进行了重新的布局和调整。今天我们就跟随三位嘉宾走进京津冀，感受正在发生的变化。首先欢迎做客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赵红，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孙九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洪向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推动产业在京津冀地区的一个有效的转移，优化资源的配置。产业在京津冀地区有什么样的差异？ 我们看这个京津冀这三地的产业结构啊，北京呢，它是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一个产业结构，北京的三产的比重已经超过80%，然后呢，二产19%几。啊，一产只有0.几，那么在二产的19%几当中呢，它的绝大部分又是高新技术产业。天津的产业结构呢，形成了一个3-2-1的结构，但是呢，它的三产与二产之间差距并不太大。那么河北呢，它目前仍然还是一个2-3-1的一个结构，就二产占的比重最大。其实京津冀之间啊，应该说结构性的差异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一二三产这种产业的划分合作是一个方向，另一方面同一个产业内部不同的功能环节链条的不同上下游关系的合作可能在这个区域更重要。在我们周边传统的产业占得很大比重，它一般的都是钢铁呀、建材呀、化工啊等等一般的加工业。我们形成了这么一个北京的高科技在周边不能转化啊，这么一个灯下黑现象。那么未来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要扭转这种格局，要让我们周边的产业实现替代，要从传统的产业退出。目前呢，已经一些集群已经初步形成，这个一些园区啊，我们说的4+N特色园区啊正在形成。 在区域定位上，北京应该发挥什么样的特色优势？ 北京又是作为首都，确实获得了很多的这个优质资源，比如我们的高校云集，我们的科研机构云集，领院院士，北京占了那么大的比重，北京的成果呀，60%以上都在辐射到全国，成为全国创新驱动的一个主要的引擎。那么在京津冀合作当中，北京同样要担负这个角色，要把北京更多的科技成果辐射到河北去，带动河北的发展，实现河北的转型，这样使得我们整个区域这个整体上有发展。 北京啊，既然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所以它的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它要发挥自己这个引领性的作用。京津冀三地啊，它要有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这个基本原则，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要结合自己的基础优势啊，来发展各地的产业集群，来带动啊自己本地域经济的良好的运行和发展。 过去5年间呢，北京的很多的创新成果都已经到天津、河北不同的地方去落地生根，进行了转移孵化。那么现在每年的北京向天津和河北输送的这种技术性的合同的增长量，每年都超过了30%。接下来我们就到天津和沧州去看一看。 产业转移、对接协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也是协同发展三个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2017年，京津冀三省市协同办联合印发实施了《关于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的意见》，初步明确了2+4+46个平台，包括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个集中承载地，4大战略合作功能区及46个专业化特色化承接平台，携手打造 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优势产业集聚区。2016年11月22日，位于天津北塘的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正式揭牌，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北京的创新型企业在此落户。 我是2017年8月份搬到天津滨海这边，然后呢，目前公司呢这边主要是把技术服务部，然后移植到我们天津公司这里。 在我们入驻到这个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以后呢，我们也是这个获得了一轮1.1亿元的一轮融资。 作为全国首个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立足北京，布局京津冀，不断开展着跨区域的创新合作尝试。 现在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还有一个生物与生命科技两大产业。那么同时呢，也有科技金融、科技服务业来助推产业的发展升级。 截止到2019年5月底，已有约1150家企业入驻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注册资本金116亿元左右，其中来自北京的企业超过240家。同时，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保底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等多个创新平台，也都在承接着来自北京的科技创新企业，从而实现带动当地科技产业发展。2015年1月，北京市经信委和河北省工信厅共同签订经济医药产业协同发展框架合作协议，共建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承接北京医药企业集体转移。2017年底，化学原料药制造企业全部退出北京。 化学原料药制造在2017年底以前必须要全部退出北京。要是遇到困难的话，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延伸监管的问题。 经过经济两地相关部门的积极探索，决定集中转移至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的经济药企，仍由北京市食药监局依法实施许可和认证，对企业生产情况进行延伸监管。而该园区也因此成为经济合作共建共管的首个专业化产业园。 原来药和中药提取企业，企业依然保留北京身份，名称和注册地址不变，企业呢，药品生产批文不用转移，按照生产地址变更来办理。 体制机制的创新直接激发了企业活力。这里在5年前还是一片盐碱荒滩，但现在已变身为来自京津冀地区的100余家药企的聚集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沧州崛起了一个千亿级的医药产业集群。除医药产业外，沧州还抓住协同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汽车产业。4年间，伴随北京现代沧州工厂的投产，这座191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工厂，不仅将自身升级为环境友好型工厂、智能工厂，还为沧州带动了一个产业基地的兴起。 在北京现代沧州工厂的直接带动下，那么整车、零部件、物流、服务贸易、研发等等相关产业的产值将超过1000亿元。 截至目前，北京现代沧州工厂已经带动北汽戴摩斯、北汽韩一、现代摩比斯、延丰海纳川、世源等25家企业入驻沧州经济开发区。未来，沧州将建成从整车、关键零部件、研发中心、孵化基地到汽车市场服务的汽车全产业链。在北京现代沧州工厂的带动下，汽车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沧州市的支柱产业。 像北京现代汽车哈，可以说是走出去的一个成功的典范，包括生物医药的这样的一个集群产生的集群的效应，其实对于很多想要转移出去的企业看了都是一针强心剂。 京津冀合作应该说我们这种产业的辐射转移啊，非常的普遍。有典型意义的有2个案例可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现代汽车带动了10几家配套企业入驻，年产20万台小轿车、30万台发动机，投资130亿， 每年产值在200多亿这样的一个大的项目。再一个例子呢，就是渤海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我们北京有70-80家生物医药企业，特别是原料药集中转移到生物医药基地，这个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企业有严格监管，监管是属地化政策，如果转换监管主体，监管主体必须对它的生产内容进行实际的监测啊，包括临床验证，快的需要3-5年啊，慢的可能需要5-8年。为了快速实现产能的空间转移，国家食药总局给北京给河北专门下文件，同意我们北京转移过去的企业实现由北京为主，河北为辅，进行延伸性的监管。这个例子呢也充分说明呢，协同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条系统工程。 企业呢，它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主体，主要用来配置资源，而政府呢，更重要的是发挥它的监管的作用。在有了顶层设计之后，还要处理好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像产值的分成、税收的分成、统计的数据问题，都把它一一的啊，把它解决好、解决到位啊，才能让这个企业呢，它搬得出、立得住，在当地能够生根，同时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除了刚才这个说的汽车和医药行业，实际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农业和文化领域啊。这份合作更为具体、更为深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最为重要的就是刚才几位教授说的顶层设计，北京市在这方面牵了一个头，他就制定了京津冀合作的3年行动计划。你看，制定的进入目录和限制目录等等，那就在这方面率了先，领了头。 其实这些年哈，京津冀协同发展呢，给了我们更多的绿色的空间，推门见绿已经变成了现实。 2017年11月30日下午2点，动批最后一家服装市场东鼎市场正式闭市。这标志着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由12大服装市场组成的北方最大服装批发集散地动批正式离开北京，退出了历史舞台。 2000年来北京，一开始租小平房住，后来自己买房子，这一步步的走过来，这10多年了，这给这个市场，这马上就要关门了。说实话，内心里还是有感情在这儿。 离开动批，搬入位于河北沧州的承接地明珠商贸城，是很多像李振华这样的商户最终做出的同样选择。虽有不舍，但面对搬迁带来的新机遇，大家也充满期待。 用搬过来这边做生意的动批的有已经300多户，就是要打造成中国百荒的这个西山基督。 疏解后的动批面临的是后续提升改造工作，而原本的动批所在地也有了新规划，未来这里将改造成金融科技示范区，吸引大型金融机构、互联网领军企业衍生的金融科技机构进驻。与此同时，另一个北京大体量的服装批发市场大红门地区也在经历着疏解转型升级。这里的百荣世贸商城已经由批发市场转型成为服务南城居民生活的最大综合体。 中午啊，在这儿吃点饭啊，都很方便。就而且孩子也爱在这儿买东西啊，推小车啊什么的都很方便。 升级后的百荣世贸商城变样了，曾经混乱嘈杂的购物环境变得明亮舒适，自助结算的生鲜超市、知名连锁品牌餐饮，还有潮流时装、亲子娱乐等等，提升着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而随着城市疏解整治工作的推进，你我的生活环境也在悄然变化。流水潺潺，芦苇飘荡，绿意盎然。很难想象，这是隆冬时节记者在前门三里河拍摄到的场景。 我就是住在这边的那个街坊，这点变化呢特别大。原来呢这点就是北京的胡同，而且胡同还都不宽，就是人员住的也特别密集。 后来经过这个整治提升以后呢，给建成了这种花园式的了。 形成于1437年的三里河，位于前门东路东侧，原本是一条泄洪渠，后因河道废弃盖起了房屋。不过随着人口逐渐密集，胡同愈发显得窄小，环境也拥挤不堪。从2016年开始，东城区政府着手对三里河地区的历史风貌进行恢复和提升，历时9个月，为居民送来了全长约900米、镶嵌在胡同街巷间的水乡美景。 小桥流水，种植的这个植物呢，就按照那个春夏秋冬，就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特色。 有当地的居民回来探望的，还有从很远很远的来的。 在北京，像这样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身边的花园与绿地多了，胡同的街巷变宽敞了，曾经总是堵车的地方变通畅了，严控增量，疏解存量，北京在治疗自己大城市病过程中，正经历着一场必须要做好的外科手术。 疏解呢，是为了更好的提升。我们一直强调北京要减量发展，那么怎样在减量的情况下还能够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呢？ 减量发展这个概念，它是第一是要减一般的我们说的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比如说我们大红门啊、东陂啊。你看大红门当年就业人口8万，交易人口30万，每天如此，所以整个成为一个区域最拥堵的一个 堵点 啊，动物园批发市场 对 也是一样。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大的区域的一些专业化市场的一些空间转移，一方面给河北带来机会，另一方面这块地方腾出来以后进行设计和规划，通过这种产业替代、产业转移、腾笼换鸟，使得北京从原来相对不够高的这种产业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这个动物园批发市场它搬迁之前，每年呢它的营业额大概可以达到500亿，但是它所能够提供的这个税收应该不超过9000万，占用了很多的资源，能够提供的这个产出实际上很有限。 嗯， 所以那么现在呢，这个北京市在动物园批发市场这个地方发展这个科技金融，发展这个智库产业，我相信呢它的这个产出啊，它的收入肯定比原先批发市场要高很多倍。 大家平时都说这么一句话啊，追求一种高品质的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包括什么？高品质的环境。所以北京市啊，以人民要享受美好生活的美好生活向往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在最近一段时期啊，集中整治这个拆墙打洞啊这个现象。哎，比如说你看，你在一个小区里居住，门口啊车水马龙，吵闹不休，噪音污染，而且堵塞交通，在整治这个城市病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些迁出去，那么小区周边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那么人的品质生活有了提升。 在推进这个苏整治的过程当中啊，也在不断的这个完善服务。因为早期可能这个治理拆墙打洞啊，这个好多家门口的菜市场也关了，老百姓买菜很不方便。 对， 后来这个老百姓把这意见提出来以后啊，市委市政府这个登记做出决策，这个按照科学布局的这个思路来布局一些站点。 对， 哎，包括一些这个超市啊、 便民菜店、 便民菜店呀、哎等等，来完善这样的一个工作。 在调整优化北京城市的空间布局上呢，有一个很重大的举措，是建设北京的城市副中心。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通州千年大运河的北端，北京的东大门，如今这里被赋予新的历史定位，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功能定位。2015年7月11日，中共北京市委第11届委员会第7次全会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聚焦通州，深化方案论证，加快城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 对城市副中心规划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2016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将北京城市副中心着力打造成为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2017年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一河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2019年1月11日，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式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至此，北京市级机关第一批35个部门、165家单位完成了主体搬迁。1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城市副中心工作委员会、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在通州区委区政府新址正式揭牌成立。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定位之一呢，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示范区。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示范区？ 副中心地处这个北京的东部，紧挨着我们河北的北三县，离天津的武清啊、这个蓟县啊、还有这个宝坻啊都很近。那么这个区域的发展实际上起到了两重作用。第一重，起到了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一个集中承载地这样一个作用。另一方面呢，它又起到了一个带动周边、辐射周边，对于带动河北的发展、带动天津的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市委市政府包括我们人大政协班子呀，带头到通州去，是吧？到副中心去办公。 你像我们人民大学现在呢，它的东校区啊就在副中心啊，而且呢，很靠近这个北三县学校现在建设的各位老师的住宅区，还有一些服务区，全都放在大厂。所以这样时间一长的话，那自然而然呢，副中心的发展对于这个北三县的辐射，它就会越来越强。 我们迁到副中心的人，那么就基本上居住在那儿，生活在那儿了。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他们要休闲，要周边旅游，那么这样的经济的发展就和周边北三县就联系起来了。所以呢，它给周边这个北三县带来非常大的潜在的消费的机遇。 我们说一河两翼哈，这另外一翼呢就是河北的雄安新区。目前呢，河北雄安新区的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去看一看。 雄安新区位于中国河北省保定市境内，规划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等3个小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对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区域实行托管。2016年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确定了新区规划选址，同意定名为雄安新区。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17年6月，经中央编委批准，中央编办批复同意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管理机构，中共河北雄安新区工作委员会、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获批设立。2019年1月2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至2035年的批复。批复对紧扣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等提出指导性意见。201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发布。2019年6月，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与河北雄安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规划正式对外进行公示，为雄安新区的未来发展绘制了一幅壮美篇章。 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它的建设意义呢不同一般。 雄安新区使它呢成为这个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核心城市之一。同时呢，在它的这个规划建设上要有这个国际标准，在它的城市管理上要有最先进的这个管理的理念，那么在产业发展上要融入最先进的科技产业。把这几点结合起来那么我想未来这个雄安新区呢它必然会成为整个河北平原上的一个明星的城市。 雄安新区的建设呢，在四个层面上都非常有意义的。第一个层面，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这样使得我们很多非首都功能，特别是中央的一些非首都功能，能够出得去留得下。第二个呢，我们一些高端的人才去了以后，这个地方将未来成为中国我们在京津冀这个地区新的创新高地。第三个方面，这个地方要成为河北的新的增长极。第四个，要成为未来改革开放新的一个探索实验的一个高地。 雄安新区的建设实际上承载了我们对城市的所有美好的向往，没有污染，交通不堵，智慧城市的建设。 我们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大概用40年时间要走过西方国家很多国家100多年走的路程。但是我们城市化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粗放的比较多。那么要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那么我们要解决几个问题。我们要解决我们过去更多的靠土地财政而不是发展产业来支撑一个城市发展，这个在雄安彻底改变。所以雄安不能搞房地产，不是搞房地产大开发，它是要通过产业创新来给城市注入一个活力。第二个方面，要注重这个城市发展和环境的关系。第三个呢，要解决我们城市化过程当中现在普遍的存在的城市病问题，它要给我们全国的城市化高质量的城市化创造硬板。怎么才能实现人产城的一个融合发展，这个地方的责任重大，示范意义非常重要。 从做加法到做减法，城市发展路径的变化折射出了不同时期北京对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认识和城市发展规律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让我们共同期待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本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